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宋满拉开车门，自行下了车，把购物袋也提下去，然后冲谭燕西摆摆手。 嘿嘿，拜拜了，你可要照顾好我姐姐啊。 后半句有些意味深长的意思。谭燕西笑了笑，冲他点了点头。等宋满人影拐进了巷子里，谭燕西从副驾驶下去，上了后座。周迷自觉往里挪了一点，而谭燕西刚一坐下，便不由分说地将他一搂。他一霎凑近，周迷呼吸都滞了一下。然而谭燕西却盯着他，蹙了蹙眉。 一身火锅味儿。 周迷无言以对，路上也没交谈。近况宋满都已经说完了，周迷没什么可补充的。谭燕西也不出声，嫌他身上的火锅味儿，却也没将他松开，一路都这么抱着他。寂静里听见彼此呼吸声，时间仿佛流动得很慢，够他们把很多事情都咀嚼一遍。谭燕西没带他去那旧使馆区的小洋楼，而是去了另一处住所，毗邻北城最繁华的 CBD， 某高档小区的一顶楼平层。现代风格的装修，加了许多木质型材，无主灯的设计，灯光一布下来，显得空间并不冰冷，只是太空旷了。俯视脚下灯火繁华，格外有种像待在空中楼阁的荒凉感。周迷在窗边站着，直到谭燕西走过来催他。 受不了你这身味道，赶紧洗澡去。 周迷转头去看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。这里没给他准备换洗的睡衣，谭燕西叫他自己去找找衣柜里有什么可穿的。这里主卧带好大的一个衣帽间，整齐悬挂谭燕西的许多衣物，大到冬季大衣，小到袜子袖扣，应有尽有。周迷猜想，这里才是他最常住的地方。他拨着衣架翻找，找到一件白 T 恤，比了比长度，勉强可以给他当睡裙。他拿上，走出去问谭燕西：“ 这件我可以穿吗？” 谭燕西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手机，似乎在处理微信消息。他抬头看了一眼。周迷便拿上衣服，转身去了浴室。洗完澡，换上那 T 恤，往镜子里望一眼，长度叫他有点难堪。他看见浴室的置物架上放着干净的浴袍，拿下来给自己披上了。是谭燕西常穿的，长度多得多，都盖过他脚踝。他吹干头发，把衣服丢进洗衣机里，走出去跟谭燕西说一声自己洗完了。谭燕西仍坐在沙发上，那样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。周迷看他一眼，转身回了卧室。床尾正对的那面墙也放置了一台双人短沙发，旁边一盏落地灯，他坐上去，点开手机。不知过去多久，他听见脚步声走进来。周迷抬眼一看，谭燕西径直往浴室去了。那里头扬起隐隐的水声，没多久就停了，再是吹风机、电动牙刷和电动剃须刀的声响。他没法再专注下去， 回神时发现自己发了好一会儿呆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谭燕西自浴室穿过衣帽间走出来，身上一件浅灰色的睡袍，洗沐过后眉目清爽，好似表情也柔和几分。他走到床边坐下，终于看他一眼，朝他招一招手。 过来。 周米锁定手机，往沙发上一放，起身走过去。谭燕西伸手捉着他手臂，让他在膝头上坐下，抬眼看他。 我不联系你，你就真不打算联系我？ 我以为谭公子不再需要跟我有联系了。 说的什么话？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。 你有什么自知之明？你真有自知之明？我一个外人冲我发脾气，你的同事是你什么人，值得你这么维护他？ 我不是在维护他。 周迷料到了那回不欢而散的旧账是一定要翻的。 那为什么？ 周迷不作声，谭燕西无声打量着他许久，笑了一声，语气已温和得多。 总不会为我说要你找退路之花？ 周迷顿时睫毛一颤，谭燕西手掌抚着他的后颈，让他低下头来，鼻尖相触，顿一下，他便凑近去吻他，笑意温热，叫他觉得他话意里十足深情。 那都是我信口开河，你也信？我怎么舍得放你走？ 周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他怎么能在薄情与深情之间转换如此迅速？两人身上具有相同的气息，混一起也就渐渐地不分彼此。关了灯，只有纱帘透出外面隐隐的深灰色天光，他像在持续不断地溺水。到半途，他为了寻一个支点，手掌往床边柜上撑，却无意间碰到了台灯的开关，幽光的浅黄色灯光一下洒落，让他不由得眯住眼睛。谭燕西将他往回一搂，他转头去看了一眼，却瞬间愣住。明明做得那样热烈而投入，可原来谭燕西的脸色那样冷，眼里覆霜，神佛退惧。难怪他觉得他今日很是暴力，比头回他咬破他的嘴唇那时更甚。周迷以为方才说说笑笑的，这事情也就翻篇了，毕竟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天，自己错得离谱。他绝非吃味崔家行本人，白白给人抬高身价，崔家行远远不配。其实对面是谁都无所谓，只是他制定的规矩里，构建或者颠覆都得由他主导，周迷不能率先做那个背叛者，哪怕不过是口头一说。而更甚者，这游戏谭燕西还没喊结束呢，哪里由得他先行退出？如果说跟谭燕西相处这么久，周迷头一回意识到跟着他其实就是有去无回，那应该就是这时候了。外头突然响起啪的一声脆响，像是什么被打翻在地碎了，两人都顿了一下。周迷趁机将谭燕西一把推开，手在乱七八糟的被罩里摸到了浴袍披上，脚找到地板上的拖鞋撒上，飞快走出去。打开了客厅的灯，才发现是阳台窗户没关，外头起了好大的风，把窗帘掀了起来，打翻了阳台小桌上的盘子，里头的玻璃蜡烛掉地上摔碎了。周迷抽了几张纸巾，蹲在地上去捡那玻璃的碎片。过会儿他听见谭燕西喊他，转头看一眼，谭燕西也披上了睡衣，没穿着拖鞋，就这么赤着脚走了出来。他赶紧阻止他， 别过来，地上都是玻璃渣子。 谭燕西立在那儿，看他一眼，顿了一下，却是径直走了过来，在他面前蹲下。周迷视线里是他睡衣的下摆，以及他前脚掌用力踩在地板上的脚，脚背皮肤一种羸弱的白，脚踝骨骼格外分明。他脚边不远就有块碎片，周迷怕他一挪步就踩上了，赶紧伸手去捡，手指被他一把捉住。 放着别管了，明天叫人来打扫。可真有你的，把人撂在半路上。 周迷不说话，突然的执拗，非要把他们捡完了不可。他怔了怔，谭燕西松了手，结果发现他还要去捡，又一把抓住他的手指，有点哄人，又似命令的语气。 听话。 谭燕西把他手里包了玻璃碎片的纸巾也一并接过去，往旁边桌上一放。谭燕西直起身，弯腰，双臂搂住他的腰，一把将他抱了起来，没费吹灰之力，绕过那一片碎玻璃到了客厅。他在沙发上坐下，叫他就侧身坐在自己腿上，小腿悬空，脚掌差一点点可以落地。经过一打岔，谭燕西已经没什么心思了，看见他浴袍滑下来，露出肩头细腻的白，还将领子扯了扯替他掩上，然后左手抱他，右手伸远去拿茶几上的烟，抽出一支转过脸去掀在嘴里，再拿打火机点燃。不过他只抽了两口，就几分烦躁地伸手碾灭在烟灰缸里，几乎整根长的一支折半断了，烟丝都散出来。谭燕西有点沉默，一直没出声，周迷也就不出声。过了好久，谭燕西开口： 走吧，睡觉去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